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这个冗长的一声 Hello 感觉像一个气球泄了气儿一样，然后在空气当中这样 瞬间又飘远了。 没有，今天 赶上大风啊， 忙了一整天嘛啊、感觉现在此时呢，不知道我是一种什么怎么来形容现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并不是疲惫，而是你在其实这种可以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的情绪当中呢，好像又想着是明天还有很多的事情，到年底可能大家也有很多的事要 做。对，就是很紧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到了年底了，每个人的这个工作的状态都不太一样，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每天晚上要加班呢。 对， 怎么样问候各位，你们下班了吗？ 应该是下班了哈， 和我们报一个到。 对，有可能大家正去赶去聚会啊，或者是饭局的路上。同样如此，先送一首歌给你们。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吧，我们先从这首歌曲开始，因为现在他的演唱会真的是大家心目当中，应该是最卖座的，同时呢，很多人都很期待的演唱会了。 对，就是来自李健的这首《转眼瞬间》，出自他《傲骨》的那张专辑当中。 对，转眼瞬间一年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李健的演唱会呢在北京上演了，而大家其实心里面都有一首最爱他的歌，我们不妨把这首歌曲先送给现在已经下班的朋友们，好不好？ 转眼间许多年已过去，我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依然在沉睡，让我安慰的是有你在身边。容颜似水经不起流转，我不在乎青春它走远，花开花谢我冬夏，静静体会内心的变化。当岁月开始变得匆忙，有些事才缓缓到身旁，不停地走，不停地惆怅，渐渐地失去，渐渐地信仰。只在 说这首歌是李健在很多场演唱会的时候的这个开篇曲啊，就 是 转眼瞬间， 而且每次特别喜欢就是听到李健的声音有那种桀骜不驯但是又很轻轻柔柔在给你诉说他的情怀。 那讲笑话更有意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真的转眼瞬间这一年到尾声了， 哎， 心里面真的是哎七上八下的。 对，我昨天看到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说有没有发现从20岁往后数的日子就发现真的是转眼瞬间。 我听过一个另外一个版本是30岁往后的日子，真是 就是所有的帖子都是一个套路是吧， 眨眼瞬间都不是转眼了。 是我们一整年都已经即将过去了，所以在这一整年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 对，或者一个也不能说是总结，其实对于我们每天都在和大家分享音乐的这么一个电台来说，其实特别想问你们的就是今天的一个热门话题，说一说你在2018年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 对，这个我们今天抛出这个问题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加入进来。当然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分年代啊，老歌新歌都可以，也不分地域，好不好？ 对， 然后可以做一个汇总。 最重要的是在2018年这一年你听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以这一年的歌为主，然后我们也会把它变成一个我们2018年最精彩的、最王牌的这一些歌单，然后最后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说的好像感觉很遥远，其实也就是几天以后， 是 我们有用一期节目来盘点，好不好？ 来盘点关于你的歌单当中有哪些内容。现在让我就是瞬间要想到一首歌，我可能会想的很洗脑的 Dura Dura Dura Dura。 对 啊，我们要听个艾科的现场版吗？来， 我不会唱啊，关键是 就会两句。 对，还有那个林忆莲的12小时不下雨，这是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听到他的一首很老的歌。 不妨也开启一下大家的话题，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 歌名发过来说不定就会播放了啊。 I still remember loving the danger, you set me on fire when I'm by your side, taking me higher before you down, if you go down now you say you wanna get away, you wanna take me all the way, might get burned if you get close现在歌单里面已经出现很多的歌了， 是，然后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歌， 是， 往后余生点播量是比较高的， 对，我们会让大家在今天啊，还有就是我们在12月31号，就是本年度最后一期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听到这些歌， 对，而且那天我们会开启一个点歌的形式， 是，前一天晚上会有一个推送，大家可以做一个小投票，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些我们精选的歌以榜单的形式出现在那一天的节目里， 是，我刚刚我们在互动这个话题之前，我就打开那个帖子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底下的留言，好像就是我和大家好像生活不是在同一个平行宇宙。 你说几首听听看。 丁世光月食，许嵩绝代风华， 好， 谭秋娟，我想这就是我，还有火箭少女101。每个人的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吧？ 对，但是在我们平台上面的歌好像好很多， 对， 包括提到了这个雪落下的声音，还有前两天你推荐过的那个布谷鸟， 对，还有林俊杰这首领悟。 接下来也会有一首新歌特别送上你们，是你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人，他是许巍，全新专辑当中的歌曲抢先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我先帮你们试听了一下，徐老师的这个新的专辑，感觉 这一张专辑和他之前的前几张比呢，真的是有些复古啊。 嗯， 什么叫复古呢？就是你可以听出来许巍在他的巅峰时期的作品的一些影子来，好像的流行度会更高一些、 嗯、 啊，然后有一种金光灿灿的感觉，有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地，我们的脸上笑开颜。 就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嘛，无尽光芒。我刚才点播了一下，我发现现在还是一个付费的环节。 对， 叮铃铃铃。 没事，我帮大家把钱先掏了啊。而且其实我想说的是，可能人都会经历一个阶段，有可能你会有很愤怒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时候觉得自己超然世外哈， 嗯， 宛若仙人。但有一些时候呢，哎，就是又脚踩在地上，然后看着在这片土地上和你一样每天在忙碌的这些人。 嗯， 所以我觉得徐老师也有他自己的心理的一个变化哈。 嗯， 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几一些新的影视剧，稍后我们来听新歌，好吧？ 好的、嗯，我们先来介绍一个电视剧，就是由夏雨和乔振宇主演的电视剧，叫做《古董局中局》，今天开始呢，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 哎，这个很期待，因为他在独自等待之后，再一次扮演了古董店的店主， 啊、uh-huh ， 也会要使出浑身解数和这个古董江湖里的造假做局的各种奇技淫巧，斗智斗勇啊！ 对，其实熟悉这部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是这部剧呢是改编自著名作家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说他其实也觉得说自己在写书的时候、 嗯、 主角就是以夏雨为原型的 啊，去就是写的时候就想他的脸啊、 哦、 嗯好吧，我们期待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比较感兴趣的。另外其实还有一个电视剧是叫什么姥姥的饺子馆， 对，在央视八套正式开播、嗯、和正阳门下小女人里这个我们备受关注的一个主角蒋雯丽开的这个前门小酒馆比较类似，就是这部剧当中是一部跨越了40年的一个年代大戏。 讲的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一位下岗女工开启了一个饺子馆，就在这40年之间的风风雨雨。 嗯，好吧，你其实说的还挺坎坷的就是你这段形容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一首金光灿灿的歌，是不是从前奏开始呢，徐老师的歌就会给你感觉好像他要抱一抱你。嗯，好久不见啊，我们来听许巍的新歌《无尽光芒》。 这蔚蓝的天空，如此辽远的风景，此刻的美丽让我有一种久违，太阳你照耀我，何妨你吹醒我，如此简单在这里感受你的温暖，照耀我的天真，这永远闪光 最早的时候许巍的歌包括那一年的时候，包括后来他写执着的时候，那时候听他的歌会让你想喝酒，后来有一段时间听许巍的歌会让你想喝茶，他自己都唱喝茶曲， 清清淡淡的 旅行，对。那现在听这首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会有一种感觉，他的声带是不是超负荷了？ 也不能这么说，也可能他在追寻一种新的唱法，但是我们现在收到的最多的评论是这是汪峰吗？这是许巍许老师的新歌，许师傅的新歌， 叫做《无尽光芒》，送给你们。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那我们先负责推荐。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王牌推荐。 周三呢，我们会有新书推荐的时间啊，就是怕大家听不清楚，我们也说的再简单，或者说再明确一些哈。 是 第一本书。 叫打开一颗心，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一个把心打开 Open your heart, Open your heart、 对， 这本书呢就是书如其名，就是字面意思，打开一颗心脏， 是 动手术了。 对，英国的一个杰出的心外科的医生叫斯蒂芬维斯达比是吧？ 对。 然后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一位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死故事。 是。 这个基本上就可以把这本书概括了。 对，就是他在其中呢会讲述很多他曾经做过手术的一些经历啊，包括说他自己个人的为了缓解自己心理焦虑，还曾经跑到这个沙漠里面去欣赏星空。 对，因为你想想那个画面，就每天他要面临的多少的生死攸关的事情。 是。 然后呢，有很多的故事，真的是，甚至他可以用很乐观的强大的心理素质去。在命悬一线的手术台前面讲出冷笑话，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些故事。 是， 生命伟大，生命很可贵。 就每个故事都看像看了一部大片一样， 打开一颗心。接下来还是生命健康的一话题的书。 这个我们要说吗？ 说一下吧。 好吧。 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羞羞的啊，也没有什么好羞的。这个作者就是来自于协和医院基本外科肛肠疗愈领域的林国乐医生啊。 书的名字叫《刚刚好》。这本书虽然说书名看起来很活泼，对吧？还有点小调皮的感觉，但是入选了2018年北京市科协科普创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不容易。 这个 title 很长啊。 对，总之呢，如果有难言之隐的朋友来说，既轻松又严肃的健康指南， 刚刚好的一本书。 此刻应该有音乐响起。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要被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再不争也不吵，不必再煎熬。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请听歌唱北京入围优秀作品《北京回味》，何月作词。酸梅汤嘞，真甜嘞，这玉泉山的水儿，骆驼给我驮。南来的蜜蜂帮我来搭窝，买一碗来你尝一尝，不凉不甜它不要钱。酸梅汤嘞，真甜嘞，来呀，带你回到从前简单的生活。来呀，日子就要美滋滋的去过，喜洋洋笑口常开，四邻和睦心情欢畅，年年岁岁甜甜蜜蜜，这就是老祖宗传下的秘方。 继续来关注，苏阳是民族摇滚音乐人的代表性人物。12月30号，他将在北京 Maulif House 五棵松店举办跨年专场演唱会，用音乐陪伴歌迷过新年。此次演唱会距离他上次在北京举办跨年专场已经过去了4年。没在北京举办跨年演唱会的这4年，苏阳也从一位民族摇滚音乐家转身变成多元身份的艺术家。他的官方弼马温喊歌成为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及电影《百鸟朝凤》的宣传曲，并将黄河金流跨界艺术创作计划带到美国、巴西等国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王飞跃少年得到幸福，有爱丁堡来守护，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住的小屋亲眼目睹激动的山谷，月光的小路不再地图变得好生度。那一幕 从街拍的中你当中亲吻我， 另一幕 空荡教堂里头吻里没声度。 我飞越少年得到幸福，有爱丁堡来守护，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音乐很鼓舞又超酷，爱我们会同步，爱的城堡想要居住，你要给我幸福。 这个夏天不知不觉又结束，爱听暴风很舒服，像你说话的温度，今年小礼物内容丰富，我开心细数跨年的跳舞，烟火庆祝，把爱交清楚，那一幕 我们第一次牵着手过马路， 另一幕 日后彩虹下约定着下一步， 我想约上你得到幸福，爱变成美丽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巨人很鼓舞又超酷，写作着爱我们会同步，爱的城堡我想要居住，你要给我幸福、yes! 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首很甜的歌叫爱的城堡，来自于卓文萱、嗯、 对，我觉得卓文萱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就很多年之前她演了很多大热的偶像剧、 嗯、 也唱过很多大热的歌，比如说和曹格的那首 真的是梁山伯与朱丽叶、嗯、 对，但是好像现在时隔了这么多年发现查无此人了、嗯、为什么 该忙忙什么该忙什么了呗对不对，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在变化着、 嗯、 而且刚才我们开篇放了李健的转眼瞬间，我发现一年的时间就这么快过去了，大家的生活好像看似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实际上你们、嗯仔细一想，一定有一件事情是跟往年不一样的。 对、 嗯、 比如说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互动到这个话题，是关于你2018年的歌单当中你最喜欢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刚才我看到点播率比较高的就是往后余生， 对、嗯、今天大家如果提供的这个歌单啊，这个歌名如果发到白金 FM 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备选，进入到我们最终年终啊最王牌的歌曲的行列当中啊， 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地方照太阳， 把你在今年最喜欢的一首歌的歌名发到白杰 FM 吧。 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越是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所知，也是你。 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我们大家来聆听一个 live 版本的王牌新发现，是由我和老白共同来为大家解释的一个新名词，叫做懂事崩。 什么叫做懂事崩？懂事崩的意思是成人的情绪崩溃，无法随心所欲，但是又不能当众示弱，也不能影响生活，只能在确保第二天能够休息的深夜里独自崩溃，很懂事也很无奈。 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有情绪，躲在厕所里10分钟，然后又笑嘻嘻的走出来了。 没事、 啊、加班到凌晨还被客户骂，不敢哭，因为明天还要交新的方案。周三跟男朋友分手了，若无其事的还要去上班，撑到周五下班回家偷偷哭。最害怕的是接到父母的电话，担心没憋住一下子哭出声怎么办。 这世界上最让人心酸的夸赞就是，哎呀，你真懂事儿。 成年人的懂事儿总是让人很心酸，然而懂事儿崩呢，只是一个基本的素养。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学会假装快乐。 明明不开心，因为害怕自己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到工作和家人，永远扬起一张笑脸，告诉所有人，我很快乐。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部让人深思的惊悚短片，是出自日本的，叫做《态度娃娃》。为什么说是惊悚短片呢？因为女主是带着一个假面微笑的瓷娃娃的脸，在一开端的时候她并没有露脸，但是她在询问朋友说，哎，你看我最近有没有哪里不一样啊，我的笑容会不会变得奇奇怪怪的。朋友说没有，然后就扯开别的话题。然后她小的时候养过一条小金鱼，只有小金鱼看过她哭泣的样子，金鱼就告诉她说，如果你有勇气毁掉假面，就什么都能做到。 听起来有点吓人的一个电影啊，细思极恐。其实有一种情绪叫做微笑抑郁症，就是他们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开心，甚至很有幽默感，但是在面具的背后却充满了残缺的绝望。懂事崩其实根本就不是懂事，你假装快乐其实破绽百出。 对，你以为把自己关了起来就可以了吗？只会让爱你的人更加担心。所以我们说，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可以自私一点，记住你不是卖笑的。 对，你没有必要讨好所有的人，今日心情奈我何，也没必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是忘记了微笑，重复着没完也没了，只剩下虚假的陪笑，让我的情绪不再那么美好。我不要那些顾虑和烦恼，别胡思乱想被郁郁缠绕，敏感的体温里的烦躁，我的人生用不着谁过来干扰。 会笑的人都是美丽的，你不知道自己也很有魅力的，越有阴晴圆缺人就被毁离合，告别的机会还有别人可以情投意合，对着镜子练习上扬你的嘴角，把镜中的人拉回原本的轨道，压力只不过是生活的配料，而快乐才是最主打的味道。 我展开翅膀迎接新生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真看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当然我们今天的王牌新发现所发现的这个新的词汇，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这个词啊，或者说它并不是一个正规的词，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听听啊，娱乐一下，或者是想想是不是自己可以对号入座， 对 啊，然后呢建议可以对症下药，那就是 别老是东顾西顾啊，平衡所有人。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开心最重要。 是的，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探讨过一个话题，关于2018年，很多朋友内心当中的关键词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然后就是在那个微信上有很多词在飞速的运转，然后让你截图下来，就2019年的运势如何？ 对，你告诉我们，你截的图是 穷，扎心了，老铁。 你觉得你有我那个扎心吗？ 穷。 刚才我也试了一下，你看，你看。说到这个，你是多么的开心啊！ 新鲜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正看到你和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 我丑怎么了？我丑我可以微笑，我微笑起来不丑就好了啊，是吧？我丑我微笑，我说我穷啊，就算我也穷，那 用一个雅致的方法，然后解释这个丑就是赤藕。 但是我跟你说，心态真的很重要。而我们音乐电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好的音乐陪伴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无论你们在今天有没有收获，或者这一年又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心态展望明年，总是会让心情平复不少。 对，我们的话题正在持续当中，就是来回顾一下2018年你觉得最解渴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最解渴的一首歌， 给耳朵解渴的一首歌。 就是最喜欢的一首歌。 是， 可以继续发送给我。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啦！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我是艾科， 我是嗨。 不应该这么接吗？应该说嗨。 我现在已经懂事崩了，我跟你说。 坐在白洁旁边的就是艾科 啊。好吧，新的一年，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 开开心心的最重要，健健康康的也很重要。 对。 不要羡慕别人的日进斗金， 对，做自己，做自己啊！不要做艾科啊，做自己，就是开心就好，好吗？哎，懂事儿啊，是。我们接下来要问是个很懂事的问题，因为很简单。 这问题是什么呢？是回答这首歌，还是回答这个？回答电影名字吧， 或者是那个人的名字？ 也可以。 好吧。 好， 听到这首歌，你想到了谁？把他的名字，然后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洁 FM 就好了。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You'd be much good for anyone, but that's so far from the truth. I know there's p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re covered in scars. Wish you could see what I. 我们要提示的是 DC 啊，前段时间上映的大片的主人公。 而且要说一下这个歌名吧 ，Everything I Need，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放送过，然后演唱者呢叫 Skylar Grey。 谢谢大圆圆回白洁两个字过来的。 Turn your back against me, but I am here to stay.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这是你一年前的声音，为什么跟现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就是我现在还可以恢复当年的那个状态，不是当年，就是前半年的状态。嗯， 但脸还可以吗？ 突然间觉得我应该吃一剂防腐剂了吧？ 我要找到你，找到正在听节目的你，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一年你最爱的那一首歌是什么？ 不管南北东西，不管信号好坏，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 不得不说，现在的某些互联网的产品啊，我们经常会刷起音乐的一些视频的短视频的内容， 对， 就炒火了很多的老歌，包括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陈明的歌《 我要找到你》， 对，是2000年的歌。 我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 有听我说可惜在加班，要不然在车里啊，要是在车里就跟着嚎了。 你知道我之前看到这首歌曲底下最置顶的一个评论是，这位歌手听起来很自由啊，不管南北东西我都要找到你， 对，说走就走啊，对，而且还这个不差这个票钱啊，想去哪儿去哪儿。其实，在2000年的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带有预言的特质啊，它预言了这个高速铁路的发展啊，以及用手机就可以找到一个你可能素未谋面的人啊，好吧。这是我要找到你是经典之作，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我们的白给100块，看我们今天找到谁了。 是的，我们来红毯已铺好， 来， 请你出来。 哎，久等了 ，Hello，Hello， Hello， 你好， 嗨， 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盼盼， 盼盼， 盼盼 啊， 哎。会让我想到一只熊猫， 对对 啊，之前有这么说过，同学都这么叫我，原来 好嘞啊， 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是，虽然 对， 今年10月份才关注我们的， 啊，一直在听咱们节目，后来才关注的。 好，我们的游戏规则想必也不用多说了，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福利了，好吗？ 对，已经没有反转的环节了。 加油哦！我们也更多的添加了音乐题的挑战。首先第一题就是一道音乐题，赵丽颖和冯绍峰主演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昨天开播了，请问电视剧的主题曲《知否知否》是由歌手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吗？ 是。 答对了，好，恭喜你，第一题答对。 第二道题请听题，歌手刘德华最近在香港红馆一连举办了20场个人的演唱会，刘德华曾经演唱过一首17岁，是对自己演艺生涯的回顾，请问这首歌是由刘德华亲自填词的吗？ 是吗？ 是。 那你很喜欢刘德华吗？ 我都是懵的。 不追问， 再也不追问了。 追问免得我们自己尴尬，你知道 吗？好，我们继续挑战了。第二题已经答对了，接下来来到第三题。北京的城门有一句俗话是内九外七皇城寺，请问和平门是外城的7个城门之一吗？ 不是。 哎呦呵，又答对了。 套路，满满的都是套路。 不追问，不追问，不追问。 第四道题请听题，关于一道历史题啊，宋徽宗不但是著名的大画家，还是杰出的书法家，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请问这种字体是叫瘦金体吗？ 是吗？ 是。 这一路已经到最后了。 真的是四道题都是懵的。 现在只有四道题，还有一道题没答对呢。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就剩最后一题了啊！我们顺便要跟今天备选的一位朋友叫做 黄飞鸿， 黄飞鸿说一声 sorry， 抱歉，你的机会已经没有，因为他已经达到第四题了。 看到他的名字，我觉得在这个冬天特别治愈， 所以我们可以把你作为下次的备选，下次的优先选择。好了，加油，就剩最后一题了。 好， 请听题。问哪一道？我让你自己选吧。《红楼梦》的题，金庸的题，还有一道电视剧的题，三题你选一道。 哎呀，这个金庸的要不 好。金庸的题，打狗棒法是金庸小说里的绝世武功，请问杨过的打狗棒法是跟洪七公学的吗？ 是。应该是应该就是吧，要不是黄蓉要不是洪七公，他俩一个，我忘了，蒙是吧。 哎呦，这个熊猫盼盼你太厉害了。那我问你， 谢谢。 如果你问你另外一道题，《红楼梦》的题呢？经典名著《红楼梦》里面，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喝醉了酒，在大观园一个房间里睡着了。请问刘姥姥睡的是林黛玉的床吗？ 这个，不知道，应该是吧。 后悔了， 早知道问他这道题。 为什么要这样？不过哎，一连两天，从昨天开始，我们把所有的钱送出去了，今天就回归到100块了。 对， 所以今天就送出去了，是吧？ OK， 是白给100块。 这题今天好像也确实比较简单。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的，好的。 帮我们揭晓一下今天育儿题答案吧。 海王。 答对啦。好，这个另外，其实我看你头像里面应该是你老婆和孩子的照片，对不对？ 对，我爱人和我儿子的照片。 所以虽然买不了太多东西，应该可以买一点小零食回去，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 对对对，谢谢谢谢， 拜拜，盼盼， 拜拜。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What's up? 今天的挑战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音乐题还要请大家多多参与，尤其是那些对流行音乐的非常敏感的朋友，然后你可以试试自己手速。 对， 当然还有一位朋友是会有幸运的小红包会拿到。 找到我们，联系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话框准备好，马上要出题。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的题听起来好像有点难，但是其实并不难。 大家可以准备好手机，然后我们先抛出今天的问题吧。 对，今天的问题其实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在歌里面浓缩了很多好几首华语音乐的作品的歌，就是他在里面用到了这些歌名作为自己的歌词。 对，那在这个一整首歌曲当中，第一个提到的歌名，你熟悉的歌名是哪一首？ 对，这么说可能大家还有点懵，其实就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里面出现的那首歌名是什么。这样我们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直接把那个歌名发到我们的白金 FM 就好了。 好，3、2、1， 四个字。不是这首歌的歌名，是这首歌里面 第一句歌词当中提到的歌名。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再听一遍啊，其实这个前奏就已经可以猜出来了。 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我不禁觉得说，哎，你们真的很厉害，就是在这个听歌识曲的环节啊。 对，大家其实都会对这些音乐可能了然于心呢、真的。所以今天这个题算难吗？ 我觉得算难，因为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记不太清楚歌词，就比较难了。 但如果对于喜欢刘德华的朋友来说，这首歌真是可以跟着一起合唱。 17岁。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歌发歌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

继续来关注，昨天著名音乐人林隆璇重磅推出全新单曲《先别说》，以后已在各大平台上线。林隆璇用深情感人的标准林式唱法，高质量的创作水准，将人拉回到歌曲的现实情境中，唤醒了属于70、80一代人的听歌记忆。同样是在昨天，唱作歌手丁世光全新单曲《月食》上线。此次丁世光身兼数职，亲自参与词曲创作、编曲录制和后期的制作全过程，为单曲调制出70年代特有的复古音色。同时 MV 邀请先锋导演黄杰瑜合作，通过结合毕加索的 Weeping Woman 画作的音乐灵感，经由旋律展开讲述一段变心的爱情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听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已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音乐素描。 好了，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前面呢，我们揭晓过音乐题的答案以及中奖名单，而在这个时间呢，依然送上一张图片给大家。 是，刚才我们热热闹闹的吃了涮锅之后，现在来吃点清口的小菜。 对啊，这张图片里面呢，包含着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去分享的文字哈。 嗯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嗯， 其中是这么说的。 对，当中的这段文字念给大家听。 嗯， 世界上不存在大智慧，就像世界上本不存在才华这两个字，也不存在事业这两个字，存在的是琐碎。 重复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情特别的专注，你就是大家。就这么简单。 嗯，很有道理哈。所以如果喜欢这句话，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日图片了。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嗯，就是那个电影的名字。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 天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是，这首歌当中听到的这个伴奏会找回一点他们曾经的味道，就是有一点点摇滚的元素。 对，他们其实好几首歌其实都是有这样的编曲的风格的啊。大家可以在听歌的同时打卡来收到今日份的图片啊。而接下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照亮呢，我们是准备两首歌来用来让大家来聆听，同时我们自己也在 PK，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周三了，我们就是最后一决胜负。 对，这周到底谁又要唱歌啊？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天气真的很冷，尤其到了年底的时候，想说要分享什么样的歌给你们。我想到了这一首华晨宇的《微光》，很多人都说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张国荣的歌曲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我也有相似的这种感受，所以今天听的这首《微光》，虽然这个光芒是很微弱的，但是呢，却可以在心里面会燃起一团火的感觉啊。 对，就是好像听着歌，感觉眼前也是蒙着一层雾，这个光也是渐行渐远。 对，就是有可能你喜欢一个人，或者是爱一个人，你未必可以真的去拥抱他，但是你可以远远的去温暖他。这首《微光》一到十分，你们给几分？ 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只要问问内心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轻轻地为你去孤独的角落。 微光，今天推荐第一首歌，应该是均分拿到了八分， 嗯， 还不错啊。 对，所以说今天我要是跟你 PK 的话，第一首歌就有点悬了。 好，先让我把今天的这首歌推荐出来啊。 哎，妹， 对 ，Winter Things， 冬天的事儿。这首歌就是特别适合在冬天的时候围炉来听的一首歌啊。 嗯，叫 Winter Things。 嗯，可以望着窗外这个冬天的风景，尽管风很大，然后有点冷，这首歌同样会有温暖的感受。一到十分，这首你们给几分呢？ To the ice skating rink downtown. Even though it's 100 degrees, gotta get out. Ain't no ice and no chills, no snowman to build. Most of our friends at the beach, but my baby's in town and we're gonna do some winter things. Hey, hey, hey. I wanna pretend we're at the North Pole, turning the heat. 这首歌你们给几分呢？现在目前看的话，分数均分是八分啊。 对，明明是两个人在打分呢，这首歌。 人都跑哪儿去了？ 这首歌可能听得太入神了。 刚才来的路上， 王昭君看到了七分。 看一下多出来几千条，刚才网络卡了一下啊。 大家已经忘记了，就我们的评分规则，就是要赢了的话，可能就要唱歌了。 对，哦，现在均下来变成7.5分了。好，来看看今天你推荐的第一首歌。 我觉得今天分享这首歌，恰好是你昨天给我给了一些灵感，是来自 JS 的，叫做《飞向札幌的班机》。这首歌是描写，怎么说，去向远方的一种美好的愿景吧。 嗯， 先来听歌，我们再来介绍。 对，同样大家别忘了来打分啊，1到10分给个分数。 爱情不只是频率， 发到白姐 FM 就好了。 我们需要一点空间呼吸。我太过依赖你，已经不知不觉失去自己，怎么重新设定我们间的关系。 两首歌，一首是八分，一首是七分。现在艾科的第一首歌拿到的分数是 9分，而且 我觉得这首歌曲为什么会选择它呢？因为关于飞行啊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比如说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或者说还有江美琪唱过一首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但是这首歌曲听起来的飞行的感觉就好像真的是漂浮在空中。 好，谢谢王同学给的8.5分、谢谢梅子给的7分，还有王小 fans 给的7分，这样的话均下来现在这首歌已经变成8分了啊。好的，谢谢你们。还有最后一首歌就看我们谁赢谁输了，超过7分你就赢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还剩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和大家分享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是出自银河护卫队当中的一首，我个人很喜欢，叫做 Brandy， 可以送给一个叫 Brandy 女生，也可以品尝着一杯 Whisky。 对，后面还有一个括弧、You are a fine girl。 这首1到10分你们给个分数吧，如果打的分数低艾克要唱歌，打的分数高那就我唱歌。Talk about their homes. And there's a girl in this harbor town, and she works laying whiskey down. They say, Brandy, fetch another round. She serves them whiskey and wine. They say, Brandy, you're a fine girl. A braided chain made of finest silver from the north of Spain. A locket.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这首歌的得分。 小情歌得分还是挺高的，8.5分以上的成绩。 8.5分， 耶！这怎么说来着？就是输的人要唱歌，对吧？ 好， 加油！ 哎，就临近年底了，好像事儿有点多，每次这招都不好用了。 就是不能就是老炒冷饭。 Okay, 好。那愿赌服输了。 那这周我来选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周四还是周五先预告一下， 我们就放在星期五的时候吧，好不好？也顺便感谢今天所有参与节目以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哥， 我是白洁， 明天见。 天气冷，注意防寒保暖。Closed down. Brandy walks through a silent town and loves a man who's not around.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97.4，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